窗外的阳光对我说早安，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勇敢，跌跌撞撞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伪装，向左和向右总爱唱反调，心里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，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互相依靠，只喜欢跟你胡闹，只喜欢默契更好，感觉爱情闯进门乱了心跳，难过时候还有你哄我骗我逗我，才知道啦啦啦啦嘻嘻闹闹才不会单调，只喜欢给你烦恼，只喜欢这种味道，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，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跟得太牢，我们都逃不掉，只好把手给你牵，只喜欢这种味道。